第三点，我们来看看事物的原子性和持久性的实现。在中级库管理系统中，事物管理器和恢复管理器提供对事物原子性和持久性实现的支持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。我们用一个简单但效率极低的方案为例，理解中级库管理系统中实现事物原子性和持久性的原理。这个方案就是影子数据库方案。它的前提条件是在某一个时刻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只有一个活动事物。第二，要处理的数据库只是磁盘上的一个文件。第三，磁盘上有一个称为 DB Pointer 的指针指向该文件。